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睇波阵间嚟靓波王啦，呢度有好特别嘅消息噶，好似呢个椒盐金龙衣咁样，你试下。 好细喎。 用咗龙胆皮嚟做噶，同埋用咗避风塘嘅炒饭，食落去特别香口，油腻噶，仲好有鲜鱼嘅味添。到第二个啦喎，呢个青芥末生肠咧，用咗华沙米嚟整噶。平时咧生肠我哋甜酱芥辣就食得多啊，华沙米都应该系第一次啦啩，快啲试下。 嗯，哇，好爽啊！ 嗰种工肥同埋生肠嘅爽脆系咪好夹咧？ 真系正啊！ 这个水煮肥牛呢很正的，快点试一下。它的麻辣汤呢很香花椒和麻酱味的，这个牛肉是不是很嫩滑呢？ 嗯，很重牛肉味。这 个方式来煮呢，牛肉特别嫩的，而且它们还有红薯粉煎仔的，索晒的汤汁很正的。 喂，这牛肉啊啱晒你啊 Anthony。是 不是很野味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些火锅的山料下去打边炉，好像牛腱、牛脷、牛骨髓等等，牛碌下碌下很正的。 你要認住嗰個曹家超唔係我嚟啊！即係我啲戲冇咁屎啊！但係即 係有戲咩？佢嗰啲 我覺得好似溝片咯，即我真係覺得好似溝片咯。 係咪 key 個人上去嘅啫？其實佢唔喺在場嘅。 其實我唔知啦，我唔知啦。幾好啊，係嘛？幾好啊！大家去多啲喺靚煲王食嘢啦，咁樣樣。第二節係講中興。咁啊，點開始講咧？你又問我，頭先你又問我一個問題，你覺得係咪貿易戰會真係打成？ 哦，嗱，我唔係覺得貿易戰打咪中興呢壇嘢同貿易戰係咪其中一槍？我覺得唔係。 你講你嘅睇法聽。 即係貿易戰就我一直都覺得打嘴炮嘅，即係習總就為咗鞏固權力，Donald Trump 就為咗即係嚟緊嘅選舉啦。基本上係其實佢哋輸門嘅，因為其實打唔起貿易戰嘅，因為講得衰啲。后面都系商家佬就唔想打贸易战嘅，一有贸易战佢哋未必熟，所以我觉得呢啲就打嘴炮巩固权力嘅啫。但系中兴呢单嘢就系、是、即系简单嚟讲一单国际刑事案啦，或者咩啦，我会用啦，即系商业上面你有诈骗，咁到时到后你就要爆噶啦，咁你又冇可能呢啲即系刑事案杀咗人，你唔可以因为政治原因话突然间拉低噶嘛，所以我觉得就系借呢样嘢出嚟，所以而家都谂紧点收科嘅。我覺得就係咁啊！ 你覺得會唔會燒埋華為 啊？咪已經燒到華為啦、 啊、 因為即係佢而家講嘅個情況就係、是，喂中興就而家要禁運啦、嗯，即係唔俾。 但係你呢即係禁你禁運未燒到華為啊嘛？ 跟住就而家就應該係因為禁運其實真係都好大鑊嘅。你諗下，如果我 Qualcomm 我諗住有啲嘢輸俾中興去賣，突然間話俾人禁運，我冇咗一部客、啊，我其他客。Samsung 嗰啲食唔到我啲货噶嘛，咁点算咧？咁一定要俾啲藉口，即系令到中兴唔会有禁运嘅，即系可能其中一啲就，喂，你不如你供多间出嚟啊，我就有舒缓你啦。即系而家就话，即系传紧就话氹紧中兴去踢督华为嘛，而都应该好似督紧啊， 督咗， 督咗啦，督咗啦，咁所以嘅话，咁咪先冇华为咯。系啦，而简单嚟讲，为美国嗱呢、這个就政治决定啦。首先，如果完全系即系法理层面嘅话，唔会无啦叫佢督噶嘛。咁而家叫佢督嗰个出嚟嘅时候就话，喂，捻佢颈啦，因为即系其中一个最大背景就话，质问未爆呢单嘢之前咧，美国已经谂住 5G network 咧就要同中国分开两面噶。 嗯。 即系唔通，简单嚟讲，而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即系 5G 其实其实倾紧嘅 standard 嘅未 finalize 嘅，究竟会唔会最后好似旧时 2G 嘅时候分开，即系 CDMA、GSM 两种形式啊？定好似3G 咁开始啲嘢倾到计啦，4G 都好似 OK 啦，即系差少少嘅 standard， 会唔会完全唔同咧？ 即係所謂嘅 standard 呢其實係啲 band 嚟嘅啫。 唔係 band 啦，唔止 band 啦、嗯、好似 CDMA 同 GSM 呢唔係淨係 frequency band， 直頭成個曲的嘅 modulation 啊裏面啲編碼係唔同嘅。 嗯，你係科技人啦，你清楚啲啦。 係啦，咁但係你話 3G 嗰種就真係同 4G 就唔同 band 嘅。5G 就其實美國嗰邊已經出咗即係出咗口述話唔想同中國一樣嘅。咁、 嗯、 但係其實你唔同中國就好煩㗎嘛。你部電話要兩個制式啊，啲 smartphone 就唔通啊咁樣。咁 即係佢而家 chipset 嗰度呢就係、是、你會發覺呢其實 Apple 呢如果你買啲機嘅話呢其實係有幾隻唔同嘅制式嘅。因為有啲呢喺美國呢就譬如行到 Sprint 呢又行唔到另外一間電話公司。咁你喺美國行啲機呢香港未必啱㗎喎。咁香港啲機亦都未必啱大陸。個問題就係入面嗰、那個 LTE 嗰粒 chipset 究竟行啲咩 band 嘅啫。咁基本上成部電話唔同呢淨係嗰粒 chipset。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你頭先係天馬先生講過情況呢有啲就會話就算你換咗嗰個 chipset 咧，你成部機都係唔啱。 應該咁講，舊時嚟講就其實粒 chipset 咧，可能係一執 A 同埋一粒 B， 你可以揾 software 改一改咧，其實可以轉噶啦。咁而家 5G 就話究竟會唔會其實係即係成粒嘢換咗去啊？唔能夠喺純粹軟件上面改少少就得咧，其實係想推緊呢個制式嘅。但係會唔會借呢個機會美國夾到喂？華為同埋中興，你哋自己 quit 啦，你跟我啦，個制式用我嘅，唔係用你嘅，係啦。因為其中呢樣嘢。点最大影响系咩咧？就系话成个无线网络啊，我讲 mobile 流动网络啦，最赚钱其中一样嘢未必系电话，系个 base station。 嗯，系啲基建赚钱。 啲基建啊 ，base station 即系话可能你而家已经大厦顶嗰啲天线啊，嗰啲叫 base station 啦。咁边个掌握嗰个技术嘅核心技术嘅，边个卖嘅就信嗰个啦。而讲得更加衰，你讲你个电话要几 secure 嘅话，如果喺 base station 里边炸你搞你嘅时候。是好容易搞你嘅，即係所以如果邊個擁有 base station 擁有啲基建嘅話，控制 standard 基本上就決定咗一定程度嘅即係一個嘅勢力嘅方向。咁會唔會借呢個機會 gap？ 喂，你哋兩個唔該嚇，自己 quit 啦。如果唔係我攣你春代咧，咁呢個時候就好可能，即係呢個唔係貿易戰咯，呢個其實大緊科技嘅標準戰咯。 咁你点样赖埋嚟？即系讲紧南北韩两个而家首脑，好似大家咁 friend 咁咧？你觉得赖唔赖埋一齐嚟？ 哇！拉唔拉到你出？嗰场戏我觉得真系好感人啊！哇！阿文俊话啊，几时可以搭过朝鲜国土 咧？就而家咧， 跟住咁就而家拖嘢上盖，哇！真系哇！志龙个剧本真系超靓，你唔感动咩？ 嗱，成嗰两只嘢好明显系 puppet 嚟噶啦，一个就俾大陆捻住个春袋，一个就俾美国佬捻住个春袋，大家要拖住手行过嗰条线，系代表啲乜嘢咧？就系、是、代表中国同美国已经系倾掂数啦。其實係得一個政治嘅 implication 嘅啫。咁問題就係話 ，OK， 如果南北韓呢個 加多樣嘢係中國同美國傾掂數，佢話俾你聽，俄羅斯你冇運行。 嗯， 因為一直其實即係金仔背後而搞緊嘅話咧，即係 support 緊佢，理論上係俄羅斯嘅，係啦。 你覺得係即係導彈技術係俄羅斯俾佢，反而唔係大陸俾佢？ 梗係唔係啦，係啦。如果係大陸俾佢嘅話咧，金二哥咧， 呢個問題咧，我真係。即导弹呢个问题，我系第一就冇办法 study 到，第二我系问过两个人，佢都系话俾我听唔知道。我都真系我冇办法 study 到，但系你问我咧，如果呢啲技术系中国一路以嚟俾佢嘅话，冇可能系近呢三几年先至系突飞猛进嘅，即系而且系大家睇到个成绩嘅成效系去到而家基本上就系每一次都命中 target， 每一次都唔会自爆。问题就系呢啲嘢点解早十年见唔到呢？因为嗰啲技术唔系来自中国嘅，唯一一个解释 系啦。而我觉得系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喺呢度搞嘅时候，你谂下，就算金仔发神经做咗嘢啊。是自己本土核弹爆炸，俄罗斯冇损伤喺嗰度， 因为你要知道1950几年、1960几年嗰时啲飞弹又唔系冇讲飞弹啊，系讲紧啲卫星嘅科技、太空嘅科技，嗰时系苏联系苏联同美国主宰住成个市场啊嘛，咁你谂下嗰时大陆佬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大佬嗰时唔够饭食，嗰时大炼钢，两件唔同嘅事嚟嘅。我唔觉得近呢几年。因为大陆好有钱而买到一啲， 唔系，所以叫嗱、你记住，所有导弹技术咧， 你 文明包装咧，都系揾太空科技包嘅， 系 嗰啲长征嘢好啊，杨利伟嗰啲嘢咧，嗰啲咪测试洲际导弹嗰啲技术咯，即系其实有做紧嘅。 我明 系啦， 但系到你真系做到一支导弹，即系用老师个讲法就系、是、你真系做到导弹射到上去而命中目标，系另外一种嘢嚟嘅，即系你唔能够话。即係以偏唔係，即係唔係以偏，即係你唔能夠好籠統咁話，就係話，如果你用民用化妝嚟包裝到啲軍事科技，而又應用得到嘅話咧，即係基本上唔係咁簡單嘅嘢嚟嘅。即係當然你話你有民用嘅科技，支導彈喐得到、射得到係一件事，但係佢中定唔中，亦都可以對外宣揚我支導彈係命中目標咧，亦都射到上去地球以上嘅一個高度咧，就唔係咁簡單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係。比较倾向相信而家啲科技咧，如果唔系外星人就是俄罗斯啊， 系啦， 即系而家有外星人帮佢，我真系唔知点讲， 因为只有唔系我嚟讲，只有北韩喺个搞搞神咧最有利最有利嗰个咧就是俄罗斯嘅， 系 啦， 咁系如果系用你呢个讲法嘅咧，咁如果俄罗斯冇运行嘅话，会唔会俄罗斯用自己嘅方式嚟同即系中国同美国划船或者交涉咧？以后？ 我覺得唔係咯，而家即係再又再即係當初咪又再有先夾中國再夾俄羅斯咯，就係咁啊。因為俄羅斯其實冇嘢制，冇乜嘢俾美國制肘，反而大陸多嘢俾美國制肘。咁所以你問我嘅話，即係而家美國去制咗俄羅斯，主要都係因為用石油啊、天然氣價格，去令到佢冇運行啫嘛。 嗯， 係啊。咁有咩令到個即係令到佢繼續冇運行咧？咪即係要大陸都喺埋自己嗰邊咯。咁我覺得佢今次即係南北韓峰會成功嘅話，其實就係、是、即係喺呢個格局嚟講咧，就令到即係俄羅斯冇運行。反而我就借呢樣嘢，就即係我自己諗一陣。 嗯， 香港金仔有啲咩咧？好似有核彈，其實佢可以做好多 bargaining power 喺度。即係你有冇放同一個 model 去諗？喂，香港，我哋有冇人可以諗呢樣嘅 bargaining power？ 即係好多人覺得金仔癲嘅，我一直覺得金仔唔係癲嘅。即係去到呢個位，去到呢、這個即係死唔到嚇，死嗰係佢阿哥。咁佢一定有翻咁上下嘅嘢，而佢所有嘅嘢係有咩啫？好似導彈技術，而企個 bargaining power 就係、是。简单嚟讲就是借外国势力，我哋有冇人识得借外国势力用咧？ 你讲翻香港呢啲就好难讲啦。你点讲咧？外国势力而家啊 ，OK。如果将个问题好个逻辑咁拆开，就系话你点样 define 外国势力先？如果你觉得外国势力系英美嘅话，你觉得回归咗之后，外国势力喺香港影响有几多先？而我睇到嘅嘢咧，就真系唔多嘅。即系会唔会我即刻 Q 咗你成个论述咧？ 冇啊！我系谂你佢系影响唔多，但系你可唔可以借嚟杠杆啫嘛？都系一个杠杆，你有借几多可以做到一样嘢嘛？同样翻去华为中兴，我兜好大圈啦。翻翻华为中兴，即系喺呢个情况之下，香港喺你见到邱腾华啦，即刻话香港系独立嘅经济个体，系啦，即刻希望咪咁问对香港冇影响啦。其实你喺科研上面嘅话，香港即系如果华为同中兴咁混。其实是一件好事嚟嘅，因为香港就 扶植香港初创科技啦。 我又唔会话完全香港初创科技，系香港一个 port 系可以你做到啲技术系即系你讲偷运入境啊，或者你有其他品牌啊，即系好简单啫。华为资金你用香港品牌，香港即系将简单嚟讲，将华为成间拆骨。将嘢变成一个香港公司，咁咪可以照入口照做嘢咯，即系唔做嘢，即系伊朗嘢啫嘛。其实你可唔可以做呢啲嘢咧？呢样我就系谂，我哋有冇人去谂呢样嘢，同大陆去 sell 呢样嘢，令到我哋有一个好即系存在一个好紧要嘅。简单嚟讲，中兴解体，华解体啫，佢下边好多工厂、好多公司噶嘛，有冇方法有人这班都话我整间其实？香港 可唔可以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就係將大陸應該有嘅 R&D 嘅部門，就係由北京搬落嚟香港。 冇錯，係啦，我就係要去生產設施，而個資金變成國中港合資，咁你變成可以救翻曬佢嗰間嘢，仍然可以輸入嘢，仍然可以做翻曬除咗伊朗之外其他嘅生意，咁而美國亦都好開心。 有冇啲操作而家可以做啊？ 我唔知啊，我冇。 你好似讲到好美好咁，好似我哋即刻可以就系话啊，睇下边间啲股票入定啲先吓。 但系你觉得其实即系呢样嘢，其实就系话喺呢个世界上有冇人敢 propose 去玩呢样嘢咯？你又可以俾到美国佬落台阶。喂，我真系怼冧咗你间大陆公司，但系实际上咧嗰间嘢咧，其实嗰间 holding 散咗啫。 下面好多厂㗎嘛。 嗱，我话俾你听呢，从政就从生意上好似 sounds feasible 啊，因为从来香港都有一个角色嚟㗎，从来就係喺香港最多咩人呢，就唔係做同唔做嘅人，係倾deal嘅人，倾价值嘅人。所以你头先成个故仔，我觉得香港有冇呢啲人呢係大 Q 把嘅。问题就係话 ,ok, 如果喺个经济层面系 work 嘅，个问题就系政治层面边个可以揿呢个掣？ 嗱，而大陆佬俾唔俾你去咁样变成？喂，将 base station 嘅技术变成个话事人啦，变成由大陆军方变成香港人咧？系啦， 我觉得即系纯粹喺呢一刻谂啦，因为面子问题系唔得嘅。唔系，但系但问题，你讲嗰样嘢，我觉得系正正系唔好话纯粹系讲华为中兴，你而家系讲紧，我觉得香港人系应该有一个有你头先讲嗰个 mentality 咯，因为我觉得由头到尾香港人卖嘅系嗰种打不死狮子山下精神啊嘛，你啱啱就系讲紧就系话点样喺一个所谓叫做一个困局里边去转一条桥，又或者系杀出一条血路，冇人喺即系冇人去问究竟嗰条桥。以前有冇，但系问题就系话以前冇嘅唔紧要，大家一齐去 brainstorm。 因为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话，我哋好多人即系支持香港嘅人啦，我讲啊，话好多时候见到喂中兴，喂抵 Q 死啦咁样，喂佢抵 Q 死，佢死咗，我哋未必有活路，有乜方法喺我哋喺里边攞到油水先，令到我哋能够 regain 个 power 先，即系呢啲嘢，我觉得就系有冇人去谂呢样嘢，净系讲喂佢犯法，佢抵 Q 死，个问题。系佢高层快快地，工厂员工啊，好多样嘢，其实嗰啲唔抵死噶嘛。我又冇方法，喂，喺救得佢哋嘅时候，令到自己有数咧。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喺两元对立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冇谂过咁样。其实同样道理，又翻翻马虎啊！我转圈就系，我哋好多时候有个好冠冕堂皇理由去讲一啲嘢。 即系 Cap A 同 Tony Stock 中间系有第三条路可以行嘅， 唔系第三条路系。我哋点包装 嗰个就系汤家华啦。 我哋点包装一个娱乐片王出嚟令人受？我哋而家好多时候我哋有啲嘢啱嘅群众喺度嘅，系、 這、 啦、 個。 Marvel 就好成功将一啲好好嘅价值观之类嘅嘢包装到一啲人去反思去谂嘅嘢。我哋就系挂住讲嗰句嘢，因为呢样嘢系我近期有个反应就是。我整緊隻 M 又宣傳下啦，咁發覺隻 M 原來有個好處嘅，因為我嘗試呢將陳炳良啦、山卡拉啦，俾唔同嘅 party 睇，俾佢人哋睇佢 Facebook page 同佢睇隻 M 裏面所做過嘅嘢呢，哇啲人好 buy 佢 M 裏面做過嘅嘢，但睇佢 Facebook page 鬧到死嘅，點解呢？其實都係 post 同一樣嘢咋嘛，因為原來 Facebook 佢 page 佢 share 好多新聞，佢覺得呢條友夾夾震啊 ，share 新聞啊 ，share 呢啲嘢，好多嘢睇唔到，佢淨係想睇嗰人做嘢，即其實。你个 information 你点样将嗰样包装到你个 target 一班人，有班人系我净系想搵一个做实事嘅人，我唔想睇你咁多呢啲表态嗰啲嘢。咁呢个就原来个分别就系你将呢啲嘢 filter 咗，其实佢都知道呢条友系咁噶啦，但系最少佢个心系会接受啲，哦，原来佢做咁多样嘢嘅，即系呢个我觉得呢个就系分别就系我哋点样将我哋自己所信觉得啱嗰套。去令到嗰啲人覺得扣完關係，而唔係喺度話，淨係講嗰自己一套，我講完啦，你唔 buy 啊，係你低能。即係呢個就係、是、我哋點樣去做呢樣嘢？而 Marvel 啲戲就係受歡迎啊，即係翻翻去就係、是、咁樣樣。而我哋有冇機會喺呢啲我哋見到，喂大陸擺明中興做埋啲嘢斷正嚇嘅情況之下，我哋喺度食花生之餘，我哋有冇人可以做啲嘢先？我哋會唔會支持嗰嘢先？即係假設有人做呢樣嘢啦，喂嗰邊香港品牌嘅咯。你哋啲人會唔會當一個香港品牌啲電話照買先？即係如果 software control 啊，簡單嚟講，佢唔會有 spyware， 因為可能將個R&D center 嚟香港就整一啲 Q 咩認證話，嗱我專認證大陸啲嘢㗎，正認嗰啲就冇 backdoor 啊，你會唔會 buy 先？ 喂，呢、這個唔得。从来呢啲认证都系买 Q 翻嚟嘅，同埋问题就系禁制嗰个唔系本身个机构嘅人。 Sorry， 我好中意消委会噶，消委会最近做一个的士 app 嘅调查，佢话滴滴快滴呢个系最要埋啲无鬼用嘅 privilege 嘅，乜都要嘅话佢最差最低分。嗱、我信消委会噶，咁样兜嘢杀落去系咪先啦？所以香港人有啲嘢买唔到嘅，有啲嘢即系如果你问有咩， 我希望我信系啦，即系我唔系一定话得定，即系定唔系。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点讲咧？如果唔系价钱买就威逼利诱咯，我觉得。 因为 你，我会谂到一个执行上嘅问题就系话，如果有一个 Q 乜认证系香港可以俾到一间公司，又或者俾到一个 qualification 一个 product， 问题就系话你只会。 你 market 睇到兩班人，一班呢就係有 qualification 嘅人，一班就係冇 qualification 嘅人。如果你係大陸嘅人，全部落嚟香港都係冇 qualification 嘅人，咁呢班人會點樣令到自己進入個 market 咋嘛。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你係唔會見到華為同中興佢係買唔到呢個 Q 乜㗎喎，一定買到㗎喎。 所以有啲 成件事係佢㗎嘛，因為 所以有啲咪做得好囉。例如我部電話啦，係 OnePlus 㗎，大陸機呀，好多人都覺得點解會用大陸機、即係佢做幾樣嘢係令人， 因為佢啲 hacker 叻過大陸囉，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科技專才，即係 因為呢間公司， 所以我呢就係 果粉， 果粉嚟嘅， 唔係佢做咗幾樣嘢係令人 交俾添曲， 係啦，做咗啲令人放心嘅。第一，佢雖然俾人揾過好多嘅漏洞啊，即係嘢，但係嗰漏洞都係 beta version 嘅，同埋一 beta version 做嘅時候就有啲 hacker 去做，因為佢將個 source 擺曬出嚟，而俾人哋查，俾人哋嘅。第二樣嘢，佢為咗啲人放心，佢 OS 整咗兩個 version， 一個大陸版，叫做 Hydrogen， 國際版叫 Oxygen， 即係 Hydrogen 大陸都會爆炸的。 大陸版。 O.K. 就係攞埋一齊。 而點解整兩個 version 咧？就話佢叫人放心，就係佢將 Oxygen 個 O.S. 將 R&D center 擺咗台灣。 嗯，哦， okay、 兩班人係唔傾偈。 嗯， 係啦，佢做啲咁嘅行為，所以你問我大陸有啲咩嘢做 ？O.K. 你小米做首位，整個 R&D team 喺香港。 嗯， 香港啲人查嘅最少啊，你啲同埋我 open source 嘅擺曬出嚟嘅，冇問題嘅。你啲人話 open source 咪蝕本，大佬你有佢 source， 你冇配佢部機啊，大佬你有佢 source 有鬼用咩？係咪先啊？你要部機噶嘛，咁啊俾人哋信咯呢啲嘢，即係可以做好多呢啲嘢嘅，即係喺華中究竟有冇人挖上去諗？喂，原來我可以將，不如我哋話，我哋將同佢哋講話，喂，你不如將 R 成先 ，China 搬嚟香港，香港人揸 fit 同你驗證曬嘅，重建翻信心啊！OK 嘅，我覺得呢啲即係甚， 你只要將 source code 開放俾美國佬咪得咯，係嘛？同樣道理 ，public access public 係咯， 係啦，就有 hacker 同你睇㗎啦。基本上呢間嘢最近犯咗個低級錯誤，就 copy and paste clipboard 喺個 beta version， 係吸咗之後成句嘢係 send 咗去唔知邊個百度個 driver 嘅，係啦，因為佢用錯 library 嘅啫。但係一擺咗喺度兩三日，即刻有人話：喂 ，beta 千祈唔好用，係啦。佢 official 嗰個冇問題，因為佢 official 嗰個會拎去俾 Google check 嘅，我信 Google 都會 check 得清楚嘅，係啦，即係國際版嗰、那個。咁呢同樣道理，喂，就算你華為、中興，你唔會 dissolve 間公司，你有冇人而家去 engage 呢兩間公司？喂，不如你咁樣樣啊，將 R 你擺聲香港啊，會令到大家信啦、啊。即係我呢個係盡量我哋可以做嘅嘢咯。 我呢、這個方面呢、這個觀點我完全 buy 曬佢嘅，我冇其他觀點呢，我消化先，因為今日我坐喺佢隔離學嘢啫。咁啊，第二節多謝天馬先生，你要翻去湊小朋友啦，係咪？ 係 啊。第三節我講我要講嘅嘢，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